九月感谢恩师双重优惠，北广购物新老客户来电订购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彭聪，彭聪你好。 主持人你好，所有的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北京的夏天也非常的热， 是 桑拿天也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会经常感觉到呢，射进的氧气不够，所以呢胸闷啊，气短啊，感觉没有精神啊等等的哈。 对， 当然一些这个上班族也是工作压力非常大，也非常的劳累，也经常会感觉到呢气短啊，不舒服。 对， 孩子也一样， 孩子 学习累了， 对， 是吧？ 感觉这个背课文记不住， 对，效率不高， 背单词记不住，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缺氧的表现。 是的，其实呢，大脑缺氧呢，咱们经常会说这个词儿，哎，你说你缺氧了，是吧？但是很多人呢，他意识提高了以后，在生活当中呢，要保持氧气的足够摄入，哈， 没错。 所以呢，经常会比如说到医院去吸吸氧啊，或者说家里呢配备一个制氧机啊等等，这已经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儿了。 没错，其实氧疗啊，在欧美发达国家是非常普遍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种专业的制氧设备，但是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专业的家用制氧机也是被越来被越多的千万家庭所认可的，因为它非常的小巧，第二个它的这个制氧的这个浓度又非常的高，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可以说是一机多功能来使用的。 你说你到医院去吸氧的话呢，一个呢是这个没有时间哈，然后呢也非常不方便，又得排队，当然如果在家里的话呢，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制氧机真的是非常多哈，琳琅满目，但是如果你挑不好打眼的话呢，也会有问题的。 没错，那么今天选择我们德国欧格斯的高端家用制氧机，你就选择对了。首先我们的功能非常的齐全，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氧气浓度达到90%左右的一个专业的水平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雾化功能，还有这个富氧水功能，可以说是集三大功能于一身的。另外一个，我们的制氧技术也是采用了非常先进的叫纯物理制氧技术。简单来说，它是没有任何的后续耗材的，我们的制氧原料就是家里边的空气，永久免费，永久没有二次消耗的。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机器可以做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氧，所以说有长期需要氧气来辅助来补充氧气的人群也是可以帮助到您的。 它就是自给自足，是吧？ 自给自足， 从空气当中的提取氧气，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非常静音的一个功能，尤其是现在老年人可能本身的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如果买上普通的劣质的制氧机的话，就像一个大风扇一直在耳边吹，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一个静音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保障， 太好了。 另外我们的这个触摸屏的设计也是非常豪华的，非常大的一个触摸屏的面板，而且都是中文显示，一目了然，你想制氧点一下制氧键，一键式的就可以开启，一键式的开关，想雾化点一下雾化键就可以一秒中即刻的做了一个雾化，包括我们的富氧水功能也是给到大家，让你可以吸氧的同时也可以做了一个喝氧，而且还有定时开关的功能，包括我们还有语音提示的一个功能，都是给到大家的。 是的，而且这个制氧机当中有一点啊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一般的制氧机啊，可能它这个氧的程度呢达到60%左右就是不错了， 是。 但是今天这款的话呢，它可以从30%左右一直到90%左右都可以自动的调节。 没错，30%左右的氧气浓度，我们建议这些尤其是学生朋友啊、上班族啊、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的、经常用脑的人士，它可以提高咱们大脑细胞的活力，从而提高咱们的记忆力，帮助提高和工作和学习效率。60%左右的一个浓度呢，它可以有效的缓解、改善、预防我们这些慢性问题。主要的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比如说突然的晕倒了、突然的休克了，一些慢性疾病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台制氧机迅速的调到 90以上的这个浓度，它是和120救护车来抢救病人挽留生命用的那个浓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不光是一台普通的家用制氧机，是一台专业的能够保命的一台设备。 那刚才您说无论是 30% 左右 60% 左右和 90% 左右都是自我调节的， 这个、 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要哈来调节。 是， 那么这个调节麻烦吗？老人能够这个自己就能够摆弄这个吗？ 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机器拿回家，您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智能的触摸屏的面板，就像你使用这个 iPad 玩这个智能手机一样，你只需要用手轻轻的触摸一下我们这个制氧键，我们一秒钟即刻可以给您做到 90% 以上一个氧气浓度的一个释放，包括我们的雾化功能也是轻轻的触摸一下雾化这个功能键，一秒钟即刻就可以做到雾化，包括我们的富氧水，您就是把你家里边的这个凉白开饮用水装到我们前面这个湿化杯里边，然后吸氧20分钟以后，这杯水的氧含量也做了一个有效的提高，然后再把这杯水喝掉，既可以吸氧又可以喝氧，又可以做雾化，又可以做这个富氧水的一个补给。 太棒了。 是， 当然了，一般的制氧机是达不到90%左右的制氧量的哈， 没错， 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比例了。 是， 那么这么好的制氧机，它的价格肯定是不菲啊。 是， 确实我也是寻了一下价。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欧格斯制氧机，这是德国的一个大品牌。 是， 那今天这个型号呢，我们在市场上卖的是5980，是吧？ 没错，5980，可以说也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折扣了。 是， 因为我们是非常专业的产品。今天我们和北广购也是做了一个强强的联合，我们也非常看重北广购这样一个权威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大平台，来推广我们这个氧气知识、关爱天下老人的专档节目。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680元，给到大家。 我相信啊，这个价格的话呢，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是的。 那么1680元，您就可以拿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今天公司呢还要给大家赠送，是吧？ 没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份赠品，是也是欧格斯旗下非常专业的叫红外线治疗仪。当然，这台欧格斯的红外线治疗仪在我们欧格斯的专柜也要卖到1680元。在今天。关爱老人的专档是免费送给大家。 是的，来我总结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是欧格斯家用制氧机加上欧格斯红外线治疗仪，那市面上要7000-8000块钱了， 没错， 大家可以去询价。 是，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680元， 没错， 1680元，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全都拿走。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最后我们再用简短的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制氧机它的好处 啊。首先我们今天这台设备氧气浓度是达到90%左右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水平，另外一个我们的功能非常的齐全，有雾化功能啊，包括富氧水功能，一机三用给到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是做到了一个纯物理制氧的，拿回家没有任何的后续费用，没有任何的后续耗材，只要家里边有空气，通常电源一秒钟就可以给您做出氧气。而且我们有一个智能静音的系统，包括这个定时的系统，包括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氧，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说拿回家这台制氧机，无论是我们家里边的老年人，还是上班族，还是学生朋友，还包括我们的准妈妈、孕妇朋友，都可以用到它。日常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氧保健，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30分钟，在关键的时候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真的是挽救我们生命的一个家庭卫士，给到大家。 像这么好的一个制氧机呢，在操作起来呢又非常的方便。 没错， 我们的老人在操作的时候呢没有障碍的， 没有障碍，触摸屏的设计， 对， 只要你会玩这个智能手机，会玩 iPad 的这个电脑，都可以方便的操作我们这台高端的家用制氧机。 是，而且呢，它没有什么后续的费用啊， 对， 这点呢，这个老人也不用担心，我们就花一次钱， 对， 能够使一辈子哈，真的是非常好。好，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德国欧格斯制氧机啊，同时要赠给大家欧格斯红外线治疗仪一台。那这个组合在市面上要7000-8000块钱啊，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680，你就可以拿走。另外呢，这么好的机器哈，它的服务也是非常到位的。 没错，会严格执行咱们国家的一个三包的一个售后的承诺，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到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的免费保修。 您就安心使用吧。 对，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